今日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散的。好高兴我们今日远自加拿大的洪顺强牧师为我们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将一切忧虑卸给他。请洪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咁啊，又喺呢度咧见到你哋啦。因为咧离开咗你哋好短时间，但系都觉得好亲切，系咪？再一次多谢你哋喺过去嘅接待啦，好享受啊。OK， 希望我都系有时间再嚟啊。我成日话咧，你哋嘅地方咧系一个最好嘅呢、这个退休嘅地方啊。咁但系当然啦，更重要嘅就系其实我哋嘅心灵，因为接觸你哋同埋你哋嘅環境嘅時候咧，今日要講咩道咧？咁啊諗起咧呢個馬太福音十一章28至30節，頭先我哋所讀過啦嚇。當我讀過嘅時候係咪好熟咧？所以我今日咧同大家重温呢個好重要嘅信息，就係咧得享主嘅安息。尤其是咧嚟到11月、12月咯，你覺唔覺得啊好開心啊？美國人應該好開心喎，係咪啊？因為點解？嚟緊就要有感恩節喎，感恩節你會做咩？梗係有感恩節嘅火雞啦，好多嘢食係咪好開心嘅嚇？又有 Black Friday 啦，即係話咧可以買平嘢啦嚇。咁啊，仲有咧十二月係乜嘢？十二月咧就係聖誕節啊，聖誕節更加係一個歡樂嘅日子嚇。咁但係係咪真係我哋咁開心咧？咁我哋用乜嘢去填補我哋嘅開心咧？咁所以，当我想到呢篇信息嘅时候，我就想到神嘅说话，因为佢话俾我哋听，我哋要得主嘅安息，呢个更加紧要嘅。点解我哋要得主嘅安息咧？呢度好清楚讲到咧几个字，我哋一齐读好唔好啊？佢话劳苦担重担。圣经话俾我哋听，因为人咧劳苦同埋担重担呢几个字好熟，系咪啊？咁當然啦，一讀嘅時候就諗下佢先咯嚇。勞苦就係咧要勞碌啦，好疲累啦，同埋咧做下都幾苦啊，係咪啊？所以好多人生就話啊，好多人都有反應話，唉，人生都係好苦嘅喎。你有冇講過呢句説話啊？仲有咧，仲有重擔喎。重擔嘅意思即係話唔係一個擔子喎，即係嗰個擔咧好沉重嘅，有壓力嘅，咁先叫做重擔啊嘛，係咪啊？OK， 即係唔係淨係即係一般嗰個嘅擔子嚇。當我再諗嘅時候啊，其實喺現實嘅生活裏邊，我哋有冇勞苦重擔啊？有啊，你記唔記得你啊？細細個喺你嘅人生裏邊有好多個勞苦重擔咯喎，係咪啊？啊孭到咧死下死下，係咪啊？所以呢啲嘅勞苦重擔咧，令到我哋咧好辛苦啊，係咪啊？呢啲嘅重擔從細個就有噶咯喎，因為咧。读书辛唔辛苦啊？有冇劳苦啊？读到趴喺度啦，系咪啊？如果你做老师嘅时候，你更加睇到啲学生，哎呀，做乜嘢啊？咁攰啊？更加攰啦，日日都孭住个书包，唔知10斤8斤重嘅我。有时我都唔系好明白，点解要孭咁重嘅书包啊？因为可能将全日嘅书都带晒去啊，就惊带漏啊嘛，系咪啊？所以咧，即系几劳苦啊！咁要读完书就可以咩啊？啊，真系好啦，出嚟做嘢搵钱啦，系咪啊？好啦，出嚟做嘢搵钱有冇重担啊？梗系有啦，系咪啊？尤其是而家面对我呢个世代。唔知几时呢俾人炒友啊，唔係你炒,boss 就 boss 炒你㗎啦，係咪啊？有时候呢就要咩呀，要有业绩啊，做好啲咁先有人呢即係俾奖赏你，或者呢同你签多啲嘅 contract， 係咪啊？俾多几年你做下。如果唔係呢而家呢铁饭碗都变咗乜嘢，又变咗呢真係即係破碎㗎啦，係咪啊？所以而家好似呢个世界都冇乜铁饭碗㗎喇，係咪啊 ?OK, 仲有呢出嚟生活有冇负担啊？哇！你睇我呢幅图嘅时候，你咩感受啊？就系、是、一个人孭住间屋，咁你明白个意思啦。看图就懂意啦，即系话 mortgage 啊嘛，房贷款而家都几惨喎。因为点解？ 息口加多啊嘛，系咪？我仔啊，佢话我要独立搬出去住，我好啊，咪你搬出去咯。搬咗出去，而家佢就惊啦，佢话死啦，唔知供唔供到啊，因为越嚟越多嘅息口啊，咁啊，所以咧真系几艰难噶喎。咁我安慰佢啦，诶，唉，唔得，咁啊咪搬翻嚟住咯。佢可能真系唔好甘心啦，咁啊挨下先啦，唔紧要，后生仔挨下啦，系嘛？啊，我哋生活有阵时候真系孭住好多好多嘢。啊，咩到咧？死下死下，系咪啊？嗯，所以耶稣讲，凡劳苦担重担，人真系有劳苦重担嘅。呢啲嘅劳苦重担咧，真系好似咧唔系减少嘅，啊，越嚟越加多嘅，系咪啊？尤其是咧，你生一个细路嘅时候咧，哇，真系唔少学费啊，呢个真系好多嘅嘢要兼顾，系咪啊？生两个，我哋香港话咧，一个就够晒数。兩個就咩？哇！真係已經係好多噶啦，三個就斷擔挑噶啦，係咪啊？咁所以呢啲嘅勞苦重擔咧，實在令到我哋人咧有時吃不消嘅嗬。咁所以有陣時候咧，睇到我哋人咧面上咧越老嘅時候越有乜嘢啊？越有皺紋啊！啲皺紋點嚟噶？哦，原來咧有人話咧，因為我哋皺得眉頭多，皺得眉頭多嘅時候咧，嗰啲皺紋咧就揦住揦，揦揦下就變成一坑坑噶啦。所以嗰啲人咧好苦嘅時候咧，你見到佢咧皺得多啲嘅喎，所以弟兄姊妹要笑翻多啲啊，笑翻多啲啊，靚啲咁啊，啲肌肉啊鬆，啲肌肉就鬆弛啲喎嚇。不過哎呀，有時候笑唔出嘅喎，係咪啊？啊，因為點解面對呢個世界，我成日話咧四個字。亂七八糟係咪啊？哇！真係點笑咧？係咪啊？打完一次疫苗，兩次、三次、四次，我哋加拿大五次啊，打到飛起啊！所以咧，真係好艱難係咪啊？啊！呢啲苦細細個就已經睇到啦。啊！細細個話點解喊得咁淒涼啊？小朋友應該好開心嘅係咪啊？但係而家你睇下啲細蚊仔有陣時候都係好淒涼嘅啊！加拿大、美國、香港都好好噶啦啊！好多地方啲細蚊仔都好慘噶，有啲咧甚至去執垃圾啊咁樣嘅嚇。嗯，哇！呢個世界好多乜嘢？好多煩躁不安啊！人咧總係真係心煩意亂啊！即係都唔知點樣嚟對真係過呢個世界啊！喺工作啊、生活啊、家庭啊各方面都令到自己咧好多嘅即係煩躁不安。所以咧，我哋孭住咧好多咩嘢，好多憂慮咁嚟到過我哋嘅生活啊，有冇啊？梗係有啦。我哋成日講一句咩嘢，人無遠慮，必有咩嘢近憂啊嘛，係咪啊？咁所以今日我哋冇辦法可以逃脱嘅憂慮同埋重擔啊！而且最麻煩咧就係咩？哇！當人去面對啲憂慮重擔嘅時候咧，就變成乜嘢？变成抑郁噶咯喎，有抑郁嘅时候就麻烦噶啦，因为点解呢啲抑郁咧就成为乜嘢？成为咧原来世界嘅病态喎。睇到一个嘅漫画几得意喎 ，WHO 即系话世卫啦，世界卫生组织咧，佢话指出2020年最佳人类失能奖将会颁俾边个咧？小郁。你唔係幾明白啊？因為原來咧有3.5亿嘅人口咧係被抑鬱咧嚟到影響佢嘅生活，所以佢唔能夠咧好全面咁嚟到過生活啊，失能啊嘛，失去能力啊嘛。你諗下，世界人口有73亿啊，呢個數目咧就係2020年嗰陣時候嘅嗬，咁而家梗係唔止啦啊，3.5亿喎，哇，真係好大嘅數目嚟嘅喎，咁啊係啊，喺我哋嘅地方有冇啊？你睇下呢個中國先啦，內地嘅官方2017年揾到呢個最新嘅消息啊，佢話俾你聽，哇！原來佢話俾你聽咧，呢啲精神病包括憂鬱啊、孤獨啊、焦慮，而憂鬱嘅發病率係最高嘅，因為長時間情緒低落嘅時候，呢個都算憂鬱嘅咯。你知唔知喺中國目前憂鬱症嘅人咧，大約有幾多啊？3000万人喎，哇，好得人驚喎！我哋加拿大人口係3000几万啊，即係話我全加拿大人都個個都有憂鬱喎。呢個憂鬱係長期咁低落嘅喎，好得人驚啊！又話我都唔係喺中國咁啊，所以咧冇嗰種嘅壓力啊，或者係令到我焦慮嘅，因為中國而家太繁榮啊嘛，一太繁榮嘅時候，人就搏命去 揾錢啦，先夠生活費啊嘛，生活水平高咗喎，係咪啊？咁所以就好緊張，好多嘅憂慮啦啊！但係啊，你話我哋呢一個香港有冇啊？啊，揾到個消息啦，叫730 AM 呢個咧精神健康嘅一個報告，佢話咧係頻爆率煲啊，尤其是係呢個2022年喎，最新今年喎，話俾我聽咩？75% 嘅香港人，75%係有抑鬱喎，哇！自殺風險指數係極高喎，哇！哇！我係香港人，你又好多人都係香港人，你真係會咩？會擔心啊，係咪啊？啊！真係求主咧憐憫香港，誒、啊，俾香港嘅基督徒咧發揮個作用，係幫助人咧唔好咁多抑鬱啦。如果唔係好似呢支針咁啊，一吉吉落個波嘅時候就隨時 bang 爆煲啊，咁啊真係好淒涼啦。啊！你話我又唔係香港，咪、哎、你可能係乜嘢？可能就喺台灣啊，有冇人喺台灣嚟㗎呢度啊？好似有喎、啊，記得咧，即係接觸你哋嗰陣時候係咪有啊？有從台灣嚟喎、啊，台灣都唔幸免喎、啊，因為點解？台灣人口2300萬，你知唔知啊？有幾多人有憂鬱病啊？200萬喎、啊，然之後咧，佢話咧125萬被肥鬱亂入，即係話重度嘅憂鬱症，即係話叫肥鬱啊，所以即係攞獎喎。哇！你知唔知啊？呢個憂鬱症啊，翻到台灣幾多錢啊？佢話咧，如果經濟成本有400多億喎，哇！生產有成300多億，而咧醫療成本都有89億，哇！都係啲天文數字啦，係咪啊？你話我唔係台灣，又唔係香港，喺邊度啊？啊，美國嘅弟兄姊妹，你知唔知啊？啊！憂鬱症咧飆升咗到8000萬，得唔得人驚？好得人驚！疫情之前咧，有超過2000萬嘅成年人咧係經歷緊憂鬱症嘅嚴重嘅憂鬱症喎。啊，但係咧，疫情之後或者係而家咧，更加多啦，大幅嘅上升到到8000萬喎。呢、這個真係好恐怖啊，係咪啊？所以呢啲嘅勞苦重擔真係令到人咧，甚至咧去到一個極端自殺。你可能都唔知道呢啲數目㗎，你知唔知啊？最新嘅報告，2019年每一年嘅自殺有超過70萬人喎，哇，好緊要啊，係咪啊？哇，即係話咧，多過100個有一個咧就自殺㗎喎，啊，而且咧自殺咧係咧。第四個嘅致死嘅因素嚟嘅，特別喺呢一個15至29歲，哇！咁年輕嘅人做咩自殺咧？都係因為呢啲重擔憂鬱，使到佢哋咧有一個自殺嘅傾向啊！所以係好得人驚嘅事啊！所以今日當我哋睇好多人嘅面孔嘅時候咧，其實你留意咧都好多憂愁，係咪啊？有好多咩啊？好多眼淚啊！好似阿陳百強唱嗰首歌《眼淚往咩啊？心裏日流》啊，有冇唱過啊？啊，咁啊，啲男人先係咁啊，女人係眼淚係往外邊流噶嘛，一喊就喊出嚟噶嘛，咕咕咕咁啊，係咪啊？啊，男人咧實喊唔出嚟，往心裏流啊，其實一樣嘅啫，大家眼淚一樣咁多嘅啊，所以哇，我哋嘅心其實好似咩破碎咗，同唔同意啊？啊！你睇到人嘅心真係好似破碎咗咁啊！而且我哋再慢慢，如果真係研究得多嘅時候咧，哇！你話我哋嘅心靈重擔夠唔夠多啊？聖經真係講得好啱，勞苦擔重擔啊！你數下呢啲嘢，我一路寫一路去諗，哇！你話有邊樣你未試過咧？憂慮啊、愁悶啊、恐懼啊、慌張啊、彷徨、失落、內疚、痛苦、苦毒、怨恨、憤怒、失望、悲哀、冤屈、苦澀、不滿、消極、悲觀，哇！控訴啊，呢啲真係冇時間講啦嚇。哇！咁你有冇中招啊？即係差唔多，有啲人話幫我聽，可能中曬都未定喎，係咪啊？咁點算啊？啊點算啊？啊！如果勞苦重擔得到安息咧，得到咧即係心裏邊嘅平安舒暢就好啫。但係好弊就係一樣嘢乜嘢？人咧得唔到安息。安息係指咩？係 rest， 即係話好有安慰、好安寧有平安、平靜安穩、如釋重負咁嘅意思。因為咧，哇呢個字咧好豐富喎、啊、耶穌用到呢個字啊，你嚟啦！我就使你得安息，因為睇得準人咧就得唔到安息喎嚇。人咧好 想解決啲勞苦重擔啊，但係人解決唔到啊。詩篇都係講咁講俾我哋聽喎，我哋睇下第九十篇第九至到第十節，我哋一齊讀好唔好啊？我們一生的年日都在你震怒之中啊，消滅啊，消逝。我們呢，我們道盡的年日，好像乜嘢？一聲嘅乜嘢？叹息啊！然之后佢话强，我们一生嘅年日系七十岁，如果强壮咧可以到八十岁，但其中可以夸耀嘅咧，不过是劳苦咩啊受烦。我们嘅年日转眼即逝，我们也如飞而去啊！你有冇咁嘅体会咧？啊，人生好似一声嘅叹息啊！周围都听到人叹息，唉唉唉。所以有啲人話咧，我哋嘅人生係鞋嘅人生，係咪啊？啊，你有冇鞋過啊？我相信你都鞋得唔少啦。咁啊，點樣先能夠得到主嘅安息啊？啊，點樣先得到啊？啊，聖經話俾我哋聽咧，到我這裏來，當然呢個係主耶穌講啦。到我這裏來喎，啊，當主耶穌咁講嘅時候，咦？我哋諗下，我哋有冇諗清楚呢個到我主裏來係咩意思咧？今日我哋到边个面前嚟呢？呢，这个就系咩？我哋嘅问题咯，吓，啊，有劳苦担重担啊！我哋去到同事啊、朋友啊、家人啊，甚至教会嗰度辅导员面前去，真系倾诉一下咯，有冇用啊？有用，所以咧唔好唔揾朋友倾啊！唔好自己做孤岛啊！我哋话啦，好似我哋有一首英文歌啊嘛 ，I am an island 啊，即系话我系孤岛啊嘛，搞唔掂喎吓，人唔可以做孤岛嘅，因为神咧创造人嘅时候系群体噶嘛，起码亚当夏娃两个人都有两个人啦，系咪啊？你有冇一个好朋友去倾诉一下？冇啊，就真系。真係揾家人咯，家人有冇啊？有些人有啲人話，唉，家人仲難傾啦，咁啊，一傾咧就咩啊，一言九鼎噶啦，頂嘴噶嚇，或者咧就係好容易咧就係咩，好直咁講噶啦嚇，你係唔使擔心，擔心乜嘢啊？唉，冇諗咁多啦，我最叻講呢句説話啦，過去咗啦，唉，唔好諗啦，點會唔諗啦？係咪啊？明明俾人吉傷咗，咁你真係唔諗唔得噶喎，即使吉傷咗好翻啊！都有個疤痕啊嘛，係咪啊？一睇翻個疤痕，你就傷心啊，有流眼淚咯，係咪啊？咁有啲人話唔好睇啦，咁啊，呢個都有啱嘅理由喎嚇，但係你又睇喎，係咪啊？咁啊，不過，唉，今日最好翻教會啦，所以好多人就話，唉，翻教會好啊，好寧靜啊，係啊，翻教會起碼咧可以安靜嘅環境，所以有啲人中意去教會就係安靜啊，咁都好嘅嚇。但係真係翻教會有個安靜環境可以解決得到咧啊？甚至解決唔到嘅時候，輔導員，你知唔知啊？今日咧，人俾咗好多錢咧去睇輔導，因為我都知道，我識得一啲輔導專家咧，哇，好貴喎，一個鐘頭幾百蚊啊，唔係港幣喎，係加幣啊，美金喎，啊，咁即係你話咧，有錢先得嘅嗰啲輔導員係咪啊？又一個重擔喎，係咪啊？仲有咧，啊，不如唉，唔好啦，自己搞掂去食啦，食物面前啦，食餐啦。啊，所以有啲人咧，一有抑鬱啊，又有重擔咧，就猛買嘢食啊，狂食去解決自己嗰種嘅即係嗰種嘅壓力啊，係咪啊？咁唔係唔好嘅，不過唔好食得太多啊，食得太多係咩？黐肥咯嚇！我上個月去你哋美國啊。啊！睇到哇，點解咁多人咁肥嘅咁啊？華人都好啲嚇，哇！個都好似二三百磅，唔知係咪因為抑鬱啦，啊或者係咧佢中意食嘢啦嚇，咁啊真係哇食肥得就係唔得噶嘛，健康好大影響係咪啊？咁係咪真係解決到咧？唔得喎，咪不如唱 K 啦，係嘛 ？KOK 啊，咁啊哇係咁大嗌大叫啦，你係咪咁啊？咁都幾好嘅，唱個歌係嘛？因為起碼抒發一下嘛，或者係遊戲機啦，好多人而家打遊戲機咧就話：哎，我減壓啦嚇。咁啊，連我個仔都係咁啊，做嘢壓力嘅時候咧，睇到佢翻嚟有時候打下機咁啊。我話做咩啊？又打機啊？係啊，減壓啦咁啊。原來打機都可以減下壓嘅，因為逃避啊現場啊嘛，或者係逃離現場啊，係嘛？咁所以哇，呢啲嘅方法係咪真係可以幫到我哋咧？或者係不如做運動啦。所以有啲人話，減壓嘅方法之一做運動，我都同意嘅，我都有某個程度幫到喎。所以咧，特別需要運動啊。 我知道咧，美國你哋恩福家咧，好多弟兄姊妹都缺少運動嘅話，鼓勵下你哋好唔好啊？啊，大家一齊行下都好啊！啊，我知道你哋咧做，尤其是做餐飲業嘅人好多啊，但係都可以揾啲時間擠出嚟行下啦，係嘛？唞下空，唞出邊好多新鮮空氣噶嘛，係咪啊？如果唔係，真係屈死嘅喎，係咪啊？哇，點樣先能夠可以得到解決咧？解決唔到點啊？咪食藥咯。所以你知唔知今日？食抗抑郁药嘅人咧，数以吨计咁重咁多嘅话，哇，好得人惊啊，系咪？所以有个 pharmacist 咧，有个药剂师话俾我听咧，哇，呢啲安眠药啊、抑郁药啊，唉，多到真系我哋成日都俾噶啦，所以佢话真系差唔多内科啊最多噶啦，入科最多噶，咁即系得人惊，好得人惊，系咪？但系主耶稣话到我这里来，哇，呢句说话好震撼嘅。所以今日我哋要谂啊，当我哋面对咁多压力、咁多抑郁嘅时候，我哋系去到边个面前呢？圣经话俾我哋听，耶稣话到我这里来啦。啊，咁要谂嘅喎，耶稣系边一个啊？呢个好紧要，因为当你认识耶稣嘅时候，我同你嘅重担原来都可以。即係得到更多嘅解脱嘅喎，當然冇時間講啦。耶穌係邊一個啊？俾你睇幾幅圖畫啊！所以你如果讀過聖經或者聽過道嘅時候咧，都好容易 capture 翻、捉翻咧嗰個嘅故事嘅喎，或者係嗰個嘅歷史嘅喎識唔識呢個故事啊？或者歷史啊？平靜風浪啊嘛，耶穌基督能夠平靜風浪喎。咁你谂下嗰个场景，如果你谂翻个历史嘅事件嘅时候，好得人惊啊！因为啲门徒咧喺晒船上，全部都即系面对呢一个风浪咧，真系踢晒脚，或者系咧好惊，系咪啊？因为个船咧快要满水喎，甚至满水就要沉落去喎，即系攞命啦，系咪啊？唔得噶关乎性命，所以佢哋咧搏命、搏命、搏命，但系搞唔掂啊！最终系点啊？记唔记得？最终因为耶稣瞓着咗，有时我哋都唔理，即系好难理解，点解耶稣面对风咁大风浪都瞓得着嘅？佢真系瞓嘅，佢唔系诈瞓啊！有啲人话，耶稣诈瞓啫，我唔相信啊！因为耶稣做嘢做到即系攰到趴喺度啊，所以咧一上船就瞓。你哋撑船啦，谁不知有风浪嘅时候，佢都仲系瞓紧。咁啲門徒咧，真係好唔忿氣啊！熬醒耶穌，夫子啊，冇命啦，仲瞓。咁 一熬醒咗耶穌咧，耶穌又點啊？斥責風浪啦，一斥責風浪就平靜啦。啊，記唔記得呢個故事啊？嗱，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勞苦重擔，你嘅心靈裏邊不安嘅時候，你諗下呢個故事啊，佢能夠平靜風浪喺你心靈裏邊好多個風浪啊，耶穌可唔可以平靜？佢有咁嘅能力喎，咁系咪要去到佢面前啊？真系要喎，系咪啊？仲有咧，睇下呢幅图画，我俾埋答案你添啊，应该揞住啲字啱噶啦呢个话俾我听乜嘢啊？耶稣基督行乜嘢啊？五饼二鱼嘅神迹啊嘛，系咪啊？大家好熟咯，呢个又可以讲一堂道噶咯不过咧我只有简单讲，咁即系咩意思啊？即系我哋嘅主耶稣系供应人嘅主啊嘛，人有缺乏，佢可以供应，甚至五饼二嘅神迹话俾我哋听咩？耶稣一时就可以供应到超过5000嘅男人，即系话仲有女人、细蚊仔咧，咁有啲人话咧超过过万人噶咯，系咪？系一时之间，噔咁就可以喂饱噶咯，系咪啊？哇，咁所以呢个真系好不得了嘅神迹好啦，应用喺我哋今日，我哋劳苦担、重担。咩意思啊？系有好多时候就系因为我哋好惊，好惊供应唔够啊嘛，好惊缺乏啊嘛。点解唔谂下主咧？主耶稣会唔会抌低我哋，唔理我哋，唔供应我哋咧？认识佢，哇！你认识佢多啲嘅时候，默想佢多啲，咦？真系会帮到我哋嘅喎。仲有咧，呢、这个图画又系好熟咯，不过又俾个答案你啦。空嘅坟墓，有咩意思啊？认唔认识我哋嘅主系从死里边复活嘅主啊？你话认识，但系你有冇谂过呢个复活嘅主嘅大能啊？ 是几咁紧要啊？连死啊，连苦难啊，连咁恐怖嘅呢啲钉十字架嘅呢啲咁嘅刑罚啊，佢都能够忍受，都能够胜过，甚至到死亡系更加绝望嘅，佢都能够可以扭转。所以今日你同我嚟到主嘅面前，系咪真系认识佢？你真系认识佢，先得到呢个劳苦担重担嘅安息啊！所以耶稣讲呢句说话好重要，一齐读好唔好啊？约翰福音第33章，头先我哋好似读过噶咯。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患难，但系你们放心，我已经乜嘢胜了世界。所以今日这个信息，希望我们更新我们的心灵，因为我们有这位耶稣很不一样。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什么大祭司，他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哇，今天我们有一位耶稣，原来给我们有随时的帮助，他体恤过我们人间很多的什么，很多的苦，很多的劳累，是不是？因为他一出世不是含住金锁匙出世的啊，圣诞节来了，我们知道耶稣是降生在马槽，他经历过劳苦，他做木匠，他经历过贫穷，他经历过很多这些难处，甚至最后被人逼迫，被人钉十字架。所以来到耶稣面前，你认识他是不一样的。因为耶稣他是什么？甚至圣经告诉我他是永远长存的。这位永远长存的主，就是说他不是一时间可以帮到我们的，是永远随时随刻都是帮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听什么？那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为他们代求。哇，你想这句说话真是给我们很大的保障，是不是？他拯救你，拯救我，拯救到什么？到底。哇，那你还怕什么东西呢？是不是？而且他还是长远活着，他不是死的主来的，在神的右边做一个中保，为我们祈求，为我们代求。即是什么意思？有时我们连求都不懂求啊。耶稣说我帮你求啊。所以是不是要去到他的跟前？是真的要学习这个功课啊。因为这位神，圣经说什么？你将重担卸给他啦。他说什么？他必抚养你，永不叫二人动摇。哇，这个应许呢是很清楚的，是给个人的，是不是？所以来到新约的时候，彼得说是 我都认识这位神，这位神就是主耶稣来到咯。他说什么？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哇，这个卸字我很喜欢，因为人你知道呢，很多人喜欢卸薄的嘛。卸薄不是挺好的，就是好像失职的嘛。但如果有重担卸给神呢， OK， 没问题。所以有重担要懂得什么？卸。卸给谁？卸给主，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主真的，我们需要你对真的捉住他啊。因为诗篇告诉我们什么？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重的。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咪更加应该受感动。有哪个可以帮你天天背负重担呢？真的不得过，有时家人都不得，有时不在你身边嘛，是不是？又睡了做事嘛，半夜更加是嘛，又不想吵醒他，是不是？耶稣基督呢，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这个恩典你越想越开心的，是不是？因为有主陪着你啊。所以怎样才得到主的安息啊？大家一起讲好不好？他说什么？到主那里去，到我这里来，不是到牧师面前，不是到你的长执面前，到主那里去，知不知道？还有呢，耶稣说多一句，这句真的值得 三思啦，因为点解？你们当负我嘅轭吓，唔系啊嘛？耶稣，我哋已经够担重担啦，咩都死下死下啦，你仲叫我哋负轭？你知道轭系咩啊？轭就一个枷锁嚟噶嘛，好似系咪啊？一嚿嘢咁箍喺你嗰度，就叫轭啊嘛，系咪啊？哇，咁即系咩意思啊？啊，我已经孭唔起噶啦，再加多细细一嚿都孭都死噶啦，即系砸扁噶咯。我哋话系咪啊？嗯，咁点啊？啊，我要了解耶稣用呢个轭嗰个嘅背景先知嗰个深远嘅意味啊！原来轭咧，佢用紧咧系当时候啲牛咧系用嘅轭嘅，因为啲牛耕田嘅时候就用呢个轭咧系套上啲牛，然后啲人咧就喺后边咧打啲牛或者系驱赶啲牛，咁啊佢哋拖住一个犁耙咁爬啲犁咁啊 ，OK， 咁所以呢个轭嘅用途咧就系咁啊，你话吓？咁即系咩意思啊？耶稣叫我哋负佢嘅轭，咁咩意思啊？咁你要留意喎，呢个轭咧系有两个窿嘅，两个窿嘅吓。啊，呢条窿呢个中间个唔系啦，中间个系拉绳嘅吓。一个就套住一只牛，另外一个咧套住另外一只牛。咁而家我哋要负轭就重到死下死下啦。咁而家主耶稣话咩？我又有轭俾你，同我一齐负。即系话咧，主耶稣诶帮我哋负一个轭。之后咧，然之后叫我哋负另外一个轭，你又唔系好明喎、哦？咁即系咩意思啊？其实好简单嘅啫，两只牛，如果一只系细牛，佢唔识得犁田嘅，又要训练佢，点训练啊？哦，原来佢哋话咧，用一只好大嘅牛，好强壮嘅牛啊，负住呢个轭，双环嘅轭啊，就叫呢只细牛就套埋上去。咁我想问。当呢个细牛冇力嘅时候，边个耕啊？梗系大牛啦，粗嘅牛啦，系咪啊？啊，咁你明白啦。原来主耶稣话你负我轭系不一样噶，因为点解？你隔篱套咗你嘅轭上去嘅时候咧，你负唔起，我全部负起晒，哇！呢个就不得了咯，系咪啊？啊，你话我好孤单啊，我好冇力啊。耶稣话唔系，我陪住你啊，我即系托住你。啊！我仲加俾你力量啊！你好软弱咩？唔怕啊！我真系亲自嘅帮助你啊！所以咧，记唔记得主耶稣点帮啊保罗啊？啊！保罗喺提摩太后书嘅时候好惨啊，因为点解？佢就嚟要殉道咯，佢为咗福音嘅缘故，俾人哋拉去坐监，系咪啊？甚至咧，佢话我就嚟死啦，因为知道自己咧可能被判死刑喎啊！啊咁、啊、但系咧。啊，去到最尾嘅时候好似好凄凉，但系佢话唔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七节点讲啊？佢唯有主啊站在我旁边啊，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啊，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拯救出嚟。哇！呢句说话就不得了啦，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啊！啊，咁你而家明白未啊？保罗一个咁凄凉、咁难嘅光景，因为当时又得翻佢一个人啫。因为保罗嗰阵时候话咧，众人都离开咗佢，哇，连啲同工基督徒啊，哇，啲侍奉嘅人都离开咗佢。咁当然可能咧，佢被困住啦，啊，又探唔到佢啦，等等理由啦，啊，但系佢话唔怕，主耶稣喺我旁边，加给我力量。啊，今日当我读呢篇诗篇嘅时，当读呢个耶稣讲嘅说话嘅时候，就明白咯。耶稣叫我哋负佢轭，佢话咩唔怕啊，我会加俾你力量啊。所以弟兄姊妹，耶稣讲呢个说话嘅时候，我哋喺度谂翻一句说话反省啦。我哋喺负边个轭啊？你话你咁多重担啊，你负紧边个轭啊？会唔会有时候咧，我哋负嘅唔系主俾我哋嘅轭咧？啊，咁系咩意思啊？即系话我哋自己攞嚟嘅。啊，所以一句说话叫做咧自讨苦吃啊！有冇讲过呢句说话？有啦，时自己做错咗嘢啊，自己咧即系明明做唔到，又夹硬要做，咁啊，梗系咩啦？失败啦，或者攞苦嚟身啦，系咪啊？啊，所以真系会嘅。咁呢个系咪主耶稣俾我哋嘅咧？啊，主耶稣话我都冇叫你咁做，哈哈，你系咁做系咪啊？啊啊！咁我叫你啦，你有忧虑卸俾我啦，你又唔卸俾我咁啊？系、哦、又系嘅咁啊！所以今日我哋会唔会自讨苦吃咧？系咪啊？有时我哋会唔会系咧，即系唔听主嘅话，自食其果咧？咁事实上， 听主的话一定不会有错的嘛，同埋听主的话一定会教我哋咩行正路的嘛，同埋真系能够可以帮到我哋点样去面对各样的困难啊嘛。啊，佢冇话咧冇困难，因为佢都讲咗啦嘛，你唔在世上有苦难咯，啊，但系佢话你喺我里边就有平安啊嘛。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了嘛，咦，咁即系话我哋喺主嘅里边就可以咩有平安，有胜过世界。即系换句话讲，会唔会我哋冇真系唔系真系听主嘅话？听主嘅话有两种，一种咧就系头脑嘅听，耳仔听咗入去，但系咧真正听咧听入心里边先得噶，啊，听入心里边要感受得到、体会得到啊，真系噶。一听主的话的时候呢就是得到主的安息了。啊，所以哎呀，我们要反省今天我们负哪个呃呢耶稣的呃他怎么说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三十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他说因为我的呃是什么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当然啦，因为耶稣帮我哋孭晒啊嘛，你孭唔到嘅时候交俾耶稣咯，啊或者咧求耶稣帮你一齐咩啊，一齐担咯。所以今日当我哋去读圣经嘅时候，我哋真系要咩啊？去思想神嘅说话，点样先能够得到主嘅安息啊？佢话到我这里来啊，然之后佢话咩？你们当负我嘅轭啊。所以今日呢个信息好重要，而跟住佢讲咩啊？你负唔到嘛？点解你负唔到啊？因为原来有仲有一样喎，就系咩？你冇学我的样式，所以话你们当负我嘅轭，学我嘅样式，又话唔系几明喎。咁你谂下啦，主嘅样式系点样？我呢度打咗出嚟。主嘅样式，佢话我心里柔和谦卑，跟住咁讲啊嘛，系咪啊？马太福音呢度咁讲啊嘛。我心里柔和谦卑，咦，柔和谦卑同父主嘅轭同得安息有咩关系啊？梗系有啦，啊，我哋睇下咩叫柔和谦卑先。柔和系咩？逆来顺受，顺服咁嘅意思。哇，呢个就不得了啦！好多难处，逆来顺受，啊，风来就咩？冰来就帐挡，系咪？水来就土掩，系咪啊？哇，咁真系不得了，系咪啊？啊，咁所以今日会唔会我哋有时候唔得顺服咧？唔得学下逆来顺受咧？啊，耶稣系咁，应该我哋睇下有啲例子啊。谦卑，耶稣话我心里柔和谦卑，啊，佢系好谦让嘅，佢系好虚己嘅。啊！佢甚至放低自己，佢面对即系呢一个自己荣耀嘅神圣啊！佢摆低，然之后咧嚟到呢个世界，成为人，成为咧奴仆，成为呢个马槽嘅婴孩。佢面对人世间一切嘅真系呢啲嘅艰难，佢虚己，即系倒空咗自己。OK， 所以今日当我哋睇翻我哋人世间好多嘅问题，都系唔得谦卑嘅呢个字啫嘛，争。你睇呢幅图啊，你有冇试过啊？啊，哇，真系睇到真系好咩啊，好入心啊，系咪啊？就系咁争咯，系咪？一争你咪有重担咯，啊，硬系唔识得谦卑嘅时候，咁咪咩咯？咁咪识得真系要调教一下啦。大个咗啦，啊，唔知争咩喎？啊，细个争食啦，大个咗啊争型叻啦。啊，我读书叻过你啊，拎住本书啊，你又叻过我。你考八十分啊，我考八十一分，叻过你，你好叻咩？啊，跟住你翻转头一句，心里边讲你好叻咩？有一日我都要叻过你，呢啲嘅重担咧就系咩？不知不觉咧加俾我哋啦，好多竞争啦，系咪啊？啊，好啦，老咗啦，老咗有冇重担啊？梗系有啦，你真系老人家咧，唔知点解咁大火气嘅话，咁多闹交啊，甚至老人家大打出手都有嘅，啊，系咪啊？啊，所以使唔使咁啊？但系人就系咁啊，唔得柔和谦卑，系咪啊？嗱，好多咧，真系争名夺利嘅事，搞到人真系好多呢啲嘅所谓咧 conflict 啊，好多呢啲嘅所谓冲突啊，呢啲咪成为人与人之间嗰个嘅重担咯，系咪啊？啊，所以啊，今日我哋点样面对柔和谦卑啊？好啦，夫妻咧，夫妻应该好开心喎，相处系咪啊？哇！但系你睇下而家今日嘅家庭嘅啊，即系唔系你死我活咁啊？哇！你打我，我打你，即系睇到啲图画都好心痛，系咪啊？啊，所以哇，人嗰个心灵里边嘅重担有时唔系嚟自于别人， 有时你住屋企人先惨啊，系咪？你嘅家人啦、啊，反对你，唔赞成你信耶稣，俾压力你，哇！一面对呢啲压力，真系好大噶，系咪啊？即系点样面对啊？真系有时候我哋人生好想 success，细细个我哋教小朋友 success 啊，我要咩啊成功啊？呢啲咁嘅呢啲太过物质主义嘅世界，就系教我哋咁样啊。所以长大之后又要一级一级咁啊，搞到人咧，真系。好似咧，即系吃不消噶嘛，系嘛？哎呀，我讲一句说话，你哋都讲过，成日都教人咩？Let go 啊，放手啦，咁啊，你揸住啲系咩沙啫嘛？越揸越咁啊，越漏，又系漏漏下，即系咩？到头来乜都冇喎。咁好啦，弟兄姊妹，你话我哋系咩？你拥有几多嘢？你一日边个嘅？你有千万家财，有一日边个嘅？你有一日。你嘅健康都会冇啦，系咪啊？咩都冇啦，系咪啊？你拥有嘅嘢完全系即系慢慢慢慢可以消逝嘅，系咪啊？可能唔系净系慢慢啦，有时一下子一个病嚟到啊，好似啲新冠一打到嚟就瓜得就瓜得，乜都冇嘅咁要唔要 let go 啊？你何牧师 let go 唔系咁容易噶，系咯？我知道 let go 唔系咁容易噶啦，就好似啲蝴蝶咁样。绑住个石头咁啊！哇，要 let go 喎，time to let go 噶啦，你仲喺度拖住，蠢唔蠢啲啊？你个蝴蝶咁鬼轻，嗰个石头咁重，仲唔放绳系咪啊？放啦系嘛？点放啊？哇，唔得啊，俾人绑住啊！绑住好似放唔到啊！咁要咩啊？啱啦，要搵人剪啊！要搵人剪啊！边个帮你剪断呢条绳啊？let go。如果你读 let go 咧，后边有加多一个英文字母就唔同噶咯。你知唔知加多一个英文字母系咩字母啊？就系 let go。哇，由 let go 转做 let go。哇，呢个就不得了喎。呢个英文咧嘅圣经咁讲：I cast all my burden unto you, Father, because you care for me and you grant me the desires of my heart。As I surrender my all to you, help me to always remember that I can let go and let God。下低嗰句咧，即系注释啦，即系话，当佢睇到，哇，原来我可以将所有嘅重担卸俾我哋嘅主耶稣嘅时候，佢会咩看顾我哋。所以而家我要信服啦，I surrender。呢个就系咩谦卑柔和啦。如果你死撑死撑，真系唔让神嚟帮你进入你嘅心里边，俾你有平安嘅时候，唔怪得你 let go 唔到啦。所以要 let God，让神，让主耶稣呢把铰剪点啊，帮你剪断呢条绳啊，知唔知啊？所以今日点样先能够得到主嘅安息啊？大家讲学主嘅柔和谦卑啊！呢个就不得了啊！头先我冇话举啲例，你睇下我哋主耶稣佢够唔够柔和啊？嚟到呢个世界要帮门徒洗脚喎，你班人真系唔识做啊！食饭之前所有犹太人都要洗脚噶嘛，11个门徒、12个门徒啊，唔系11个啦，12个门徒同耶稣食最后晚餐，竟然就冇一个帮耶稣洗脚耶稣系老师啊嘛，应该尊重佢，帮佢倒啲水冲下都好啊，但谁不知咧，耶稣做咩啊？帮门徒洗脚，逐只脚逐只脚洗，洗到犹大出卖佢嘅犹大，使唔使啊？如果俾你同我，梗系唔使啦，死啦，捽你大力啲啊！洗完之后点啊？自己抹脚但系耶稣咧，一一都抹干净，每一只脚佢都抹干净，连出卖佢嘅犹大只脚都抹干净。你读呢个故事好感动噶，又冇时间讲啦吓。咁你话佢够唔够柔和谦卑啊？真系太柔和谦卑啦耶稣接二连三喺呢个世上受尽唔少嘅屈冤屈但系佢仍然能够咩啊？柔和谦卑能够面对人嘅冷漠麻木。呢个真系柔和谦卑佢讲到俾人听佢咧教训人。人嘅反应系咩？耶稣话：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咁呢啲咧，即系话人嘅反应咧，即系麻木嘅。而家呢个世界啲人，你同佢讲福音，可能都系麻木嘅，系咪啊？所以好惨啊！忍啦，系咪？柔和谦卑等待啦，系咪啊？呢啲就柔和谦卑。耶稣就系咁啊！ 佢俾人奚落指责，甚至话：，耶稣你嚟又贪食好酒，因为佢系咩？好多时候参加啲晚宴啊，喺度讲福音噶嘛，系咪啊？但系佢话：，耶稣你咁食咁少嘅，你又贪食好酒。啊，当然呢啲故事咧背后，我哋有机会再讲下啦。OK，但系无论如何，人咧对耶稣好多嘅，真系压力啊！佢做咗好多嘢冇果效，甚至圣经话咩？佢行了许多异能。有些成嘅人咧，总不悔改。哇！你谂下，如果你系神嘅时候，你去到行好多神迹，佢哋唔悔改，你点做啊？死啦！你哋一把火就烧晒佢哋，系咪啊？就好似路加福音嗰啲门徒叫主耶稣烧晒佢哋就啱噶啦。但耶稣有冇咁做啊？冇，系咪啊？呢啲故事真系好精彩啊！所以我哋能唔能够好似主耶稣咁啊？喺啲唔如意嘅环境。仍然咧，好似佢咁柔和谦卑，信靠主、赞美主，甚至好似主耶稣嗰阵时候都话：父啊，系啊，因为你嘅美意原是如此，你要我面对呢啲咁嘅反对，呢啲咁嘅问题，我仍赞美你，因为你安排嘅，你允准嘅，你可唔可以咁睇咧？如果咁睇嘅时候，系好唔同嘅境界啊，好唔同嘅层次啊，系咪啊？所以主耶稣甚至去到客西马尼园嘅时候几苦啊！呢幅图啊，我都好感动，因为点解？耶稣苦伏喺神面前啊，求神将呢个苦杯拎去啊。佢唔系话唔想咩，实在太苦啦啊！但系佢最终系咩？唔好照我嘅意思，照你嘅意思啊！佢有人性嘅苦啊，因为好孤单嗰阵时候，系咪？好，真系面对呢啲压力好大，全世界人嘅罪要压喺佢身上。主耶稣哇祈祷，但系佢都要顺服，呢个就系柔和谦卑啊！睇唔睇到啊？耶稣做我哋一个好大嘅榜样。最后起祈完祷之后，仲死啊！好似神冇听嘅祈祷，不得已仲加增佢嘅苦啊！因为犹大最跟随佢成3年多嘅门徒啊。好似好亲，但系都以亲嘴嘅记号卖主，系咪啊？哇！你谂下，一个人你要关心佢，栽培佢，嚟到希望佢成长，点不知咧？最后咧，佢嚟卖出卖你，仲用咩记号啊？锡你，走埋你嘅面珠墩嗰度锡一锡嘛，因为点解呢个记号啊？俾啲兵丁认得出呢个耶稣啊嘛，呢个故事又唔讲啦。哇！如果系我啊，主耶稣啊！一巴就刮过去，锡咩锡系咪啊？你卖我系咪啊？哇！咁但系耶稣有冇咁做啊？冇啊！佢用温柔嘅声音话：你用亲嘴嘅记号卖我吗？其实呢句说话佢应该悔改嘅啊，但系好可惜啦，犹大冇悔改系咪？所以我哋呢位主腓立比书佢话俾我听乜嘢？我哋要以基督嘅心为心啊！佢本有神嘅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嘅形象，成为人嘅样式，既有人嘅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主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又呢度有一堂道啦，又冇时间讲啦啊！不过耶稣就系咁样为我哋柔和谦卑。当耶稣讲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嘅忧虑，一天嘅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啦。耶稣咁吩咐我哋嘅时候，我哋有冇听啊？我哋心有冇柔和谦卑咁去接受啊？哇！你话唔为明天忧虑系假咯，唔怪得忧虑咯。所以，哎呀，呢句说话希望求主帮助我，帮助你啦，因为我都有噶嘛，系咪啊？点啊？真系，一日搞掂啦，唔好再谂听日，即系唔系话唔计划喎，计划咗，但系你唔好忧虑喎，系咪？你有计划系好嘅，啱嘅，但系圣经话。有一天嘅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孭唔起嘅，做咩做咩啫？唔怪得啦，就忧郁咯，系咪？唔怪得就有呢啲所谓咧焦虑咯，系咪啊？所以今日我哋有几句说话都几好嘅。你感恩节嚟啦，记住点啊？昨日就要一齐讲感恩，今日咧要努力，明日咧要交托啊，咁咪柔和谦卑咯，系咪啊？懂得感恩嘅人先心里边柔和谦卑，所以努力要交托，系咪啊？所以边个可以得到主嘅安息啊？你得唔得到啊？睇下主耶稣点讲，一齐读。烦劳苦担重担嘅人，烦嘅意思即系咩？唔系好烦，系所有咁嘅意思。 啊，好中意今日上網嘅人啊，上網嘅人咧嚟自即係好多地方喎、啊，有香港啊，有內地啊，又有呢一個其他城市啊，係咪啊？啊，可能咧又有其他嘅，嗯，好似即係唔知道你喺邊度嘅啊？好似我咁，我喺加拿大啦，啊，所以咧呢、這個真係真係煩啊！所有今日聽呢堂道嘅人咧，都可以真係如果有勞苦擔重擔嘅咧。嚟到主嘅面前喎、哦，所以咧，你系咪正系劳苦担重担啊？有冇啊？凡劳苦担重担嘅人，就可以嚟到主嘅面前。所有愿意到主面前嚟嘅人，负主嘅轭，学主嘅样式嘅人，所以今日我哋愿唔愿意到主嘅面前啊？仲有咧，我愿唔愿意负主嘅轭啊？学主嘅样式啊？求主帮助我哋。我们一起祈祷好吗？ Yeah. 亲爱的天父，我是我们的主，有时候我们连学习一刻的安静，我们都很烦躁，不懂得来到主的跟前，求你赦免，求你原谅我们，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来到的不是一位普通的人面前，是来到主耶稣这一位很体恤我们，好明白，好能够供应安慰帮助我哋加灵赐力俾我哋嘅主。所以你讲呢句说话係应该好震撼嘅。因为你话凡劳苦担重担去到你嘅面前就可以得安息。多少时候我哋失去咗呢个安息，求主你重新更新我哋，俾我哋真係能够真的要担住的轭，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最重要就是到你的跟前。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到人的面前，到事物的面前，到些繁琐很烦恼的事情的面前，他是忘记了到你的面前。你祝福我们，帮助我们，即使面对苦难，但是一到你的面前，我们就得到安息，祝福我们每一个。尤其是想到恩福家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劳苦重担，求你都来到帮助祝福，使我们在以后日子里面不断去操练这个功课，因为这个是你的应许。谁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